个小小地球，颤抖永远都不休，而我总仰望外太空，哪里是否和平呢？就连诗人都快乐，不要牵着手，恋人亲吻着。每天晚上，我走在门口。

灯熄灭以前，路灯亮起以后，你能看见多少色彩？多想让你明白黑暗，我只看见黑白。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， 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那背影谁见过， like you and the things you do.

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 去看月光吻海洋。 我有那么虚伪。